大家看不到紙巾啊？看到是不是？我感冒。嗱，我問大家，我一攞一定一樣嘢出嚟啦，咁大家咧就會知道係點噶啦。啊，呢、這個川貝枇杷膏，咁即係係咩啦？係咪？嗱，呢一條咩嚟噶？呢條純煙嚟噶哥。嗱，我話俾大家聽，我唔食純慢嘅。我今日咧就走去天水圍做呢一個社會服務令，咁我咧就因為我司機咧就休息，咁我就六點半就起咗身啦，咁我就早啲去啦，咁就喺天水圍銀座嗰度咧就食早餐，好少食早餐，咁喺度食，咁啊有位女士行過喎，咁啊埋嚟響起，你記唔記得我？我中環成日撞到你噶咁樣，我話有啲印象啊，咁啊你慢慢食啦，咁我咪慢慢食啦，咪真係要慢慢食，咁啊食早餐，不旋種，即係話。打個框，佢又翻嚟，佢揸住條煙，佢又買俾我，咁我梗係唔要啦，佢又抌低咗。咁啊，五嚿水以上先至要報嘅啫。嗱，呢個問題講明咗咩咧？講明咗我哋嘅主張係有人支持。當然我冇問到佢係咪，喂你係咪贊成我哋五區公投嗰、那個五區辭職公投嗰個主張啊？咁樣我冇問到啦，係大家撞口撞面係咪？呢、這個有強姦冇服到噶嘛，唔可以夾硬逼人講，即係人哋唔想講嘅嘢。跟住我喺天水圍周圍行，好少周圍，因為我去到已經遲到嘅次次咁啊，都好多人同我打招呼嗱，多人同我打招呼，固然係可能咧就即係 hi 嘅啫，因為早晨啊嘛，朝頭早啊嘛，咁大家都係好即係比較禮貌，早晨早晨咁樣嗱，但係大家要明白一樣嘢。香港人是不會死錯的，老實說，如果他不喜歡你，你叫早晨就望第二道，他不會主動跟你講早晨，亦都不會買油煙。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們的主張是有人支持的，當然我們不會妄自誹謗，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是得到很多人的支持。但是我和阿湯在這個阿湯家華在商台辯論，那有些同聽眾打上去，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社民的人打上去那兩個都是即是不贊成他的意見，是不是有個還很激動地罵他添。嗱，這個問題講明了什麼呢？講明了呢，就是直到現在為止，若果泛民的主流派不能提出另類的策略的話，他們是有責任答為什麼要否決我們的策略。嗱，我聽到滿街都講策略，什麼叫策略？嗱，你答中有獎在這裡，答中有獎啊，華明依成條煙在這裡， 吹水是策略， 不是策略本身點解 strategy 戰略 係啦，戰略或者策略啦 ，tactic 就戰術啦， 即 係 大方向啦。 係唔係大方向？嗱，呢啲冚板亂講嘅。 應該係有計謀、有計劃去達成某一個目標，達成呢個目標就係可以經用好多嘅方法去做，唔係話即時顯現到出嚟嘅。 係嗱，呢、這個近啲啊，呢、這個都攞唔到一條煙。其實老實講，大家看看戰爭論就識㗎啦，因為呢個德國嘅即係軍事學家寫一本戰爭論，佢好詳細討論咩叫 strategy， 咩叫做 tactic， 係咪啊？咁當然嗰個已經係啦，就係十九世紀㗎啦。咁但係其實個嗰個方法唔會變，個方法論係唔會變。咩叫策略呢？策略首先就要睇清楚自己有幾多實力，明唔明啊？你自己有幾多實力，同埋你而家面對嗰個狀況係乜嘢？對，你嗰個面對嘅狀況包括你自己嘅實力，同埋人哋嘅實力啦，或者第三者嘅實力啦。即係話，咁你話個策略係咩咧？唔係陰謀詭計嚟嘅喎，陰謀詭計咧就唔係策略，策略可以公開講嘅嘛。即係我哋而家五區辭職變公投，我哋係策略嚟噶嘛，日日講，夜夜講，係咪？策略是不會鬼鬼祟祟的， 個 strategy 點解咧？尤其是係搞政治運動，你打仗用話即係兵不厭詐啫，係咪？如果你搞政治運動，你將呢個軍事學嘅名詞用咗落去政治運動嗰度，老實講，喺嗰陣時啊，即係喺寫嗰本書嗰陣時啊，打方陣噶嘛，打炮隊噶嘛，哥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啊，淨係講話打咋？點解淨係打仗啊？以前就係動員都要幾個月咁啊，動員遲啲就撲街噶啦，明唔明啊？所以佢一講咗話打啦，咁就冇得翻轉頭噶啦，因為你要動員啊嘛。因為以前咧係啊各樣嘢都運輸又差啊，嗱以前咧就冇嗰啲精准炸弹嘅，所以你一摆开就系噶啦。拿破仑几时调咗个炮兵去边度睇到嘅？人哋嗰啲方阵点排？嗱，呢啲 strategy 即系我哋讲嘅，我哋或者策略咧系公开嘅。呢个系社民连嘅立足点。嗱，如果我哋系从呢个角度去睇，就系话我哋而家有几多力，包括社民有几多力，泛民有几多力，香港人而家。個心理狀況，佢哋嘅組織，即係佢哋嘅組織嘅程度，去考察嘅時候就唔同咯。因為五區總辭啊，係我哋揾到個新嘅平台，係可以由弱轉強，亦都可以達到我哋一個嘅最重要嘅目的。因為我哋係社會民主主義嘅前提，我哋尋求社會公正，我哋係。這個呢不單止只是要這個政治的民主，我們是要這個社會的民主，我們是要經濟上的重新分配資源，這個任務當然是任重而道遠，是不是？從這個角度說，我們就一定是群眾想事做事就最好了。因為喂，有了普選之後，如果他們都是又是現在這樣的，那有普選就是自己簽個埋身契，所以在我哋嚟講，任何時候都係由弱轉強，同埋加強群眾嘅政治意識同埋個政治動員。呢、這個宋立功咧，我就好憎佢嘅，不過佢都講咗個問題，就佢話呢個係政治動員嚟嘅，即係阿宋立功接受訪問嗰陣時候，但係呢條友咧就好憎佢嘅，講明嘅，成日都係講嘢亂咁講嘅，啊成日都抹黑我嘅，咁佢真係講得出喎。呢一個。泛民主派裏面的所謂策略家，包括馬岳那些在內，根本就講不出這個問題。他就說個結果不就是跟以前一樣，是不是有病啊？是不是有病啊？因為任何一個反對派都希望在建制以外，如果建制不合理的嘛，現在明白嗎？在裏面我們得23票，最多就頂住他那個什麼鳥籠方案，我哋永遠都唔會贏，我哋唔輸咧就已經執到啦。就已經話：哎呀，我哋全部都係精節之士啊！我哋有精節牌坊啊！嗱，好心虛啦，哥，係咪啊？我哋已經脱離咗精節牌坊呢個年代好久遠，我哋自由戀愛啊，哥，係嘛？係嘛？喂，所以佢哋講唔出啊，即係講咗咁耐，從來冇從一個 strategy 嗰個角度去考慮。你想想，我們在這個選舉動員的時候，即是選舉動員，我們看回2004、2008、2000那時候，這個泛民主派，即是那時候未有泛民主派，民主派的主流派不敢提這個董建華下台，是大漏，小弟提了都輸得很慘。但是我看到我就是個策略來的嘛，就是由弱轉強，在那個競選的運動裡面要提出呢一樣嘢，明唔明啊？喂，2004年我哋踢走保皇黨，我啲講過好多次噶啦，係嘛？再回顧我同阿蔡子強爭論喺中大，我都口啞啞。嗱，2003年泛民主派有乜策略呢？佢有個口號叫做不倒董，針對制度不針對人，咁咧就叫做踢走保皇黨。咁各位，你2003年有冇參加遊行啊？冇都得噶，有冇啊？你冇啊嘛，有啲有啊嘛，係咪？喂，嗰日成50,000，最少都50,000，可能係70,000。阿哥，如果真係要踢走保皇黨，我第一樣會做乜嘢啊？阿哥，籌錢啊，梗係阿哥，踢走保皇黨，11月就選呢個 區議會啊，哥，係咪啊？如果你真係有個策略啊，你個策略話係要踢走保皇黨，你就會有喺戰術啦。我講 tactic 就係咁啊，籌錢啫嘛。嗰時就係已經第一個就籌錢，第二個咧就話嗱，哥，我哋要踢走保皇黨嘅，各位有志之士，你嚟，你想競選嘅嚟我哋嗰度，我哋整一個叫做0371大聯盟，嚼佢，或者各黨各派自己做都得。嗱，喺嗰年係點咧？嗰年根據我嘅有限嘅記憶啊，我記憶好準嘅，通常即係我就唔係好中意睇嗰啲統計數字啦。嗱，民主黨咧就好似大船咁樣，你知咩叫大船啊？你見到陳旭祥死未啊？就隻船停一個鐘頭先停到啊嘛。佢哋咧就喺1999年嗰陣時咧，俾人嚼咗鑊，輸咗啲。佢哋就唔知邊個啦，即係三頭馬車是第一個，或者善用街之流咧，就諗咗個好嘅策略。佢哋有策略噶。佢話：我哋要保持呢個得勝率。咩叫得勝率？就係話出十個中幾多個。咁佢竟然間咧，呢個船咧係開咗出去唔收唔到喎，繼續係減少佢競選嘅人喎，哥，你點踢走保皇黨啊，哥？係咪？人都冇。嗱，佢嗰次咧，1999年咧，咩都話應啦，自己走去話咩 帶 十個人，係咪啊？呢、這個黃成志都眼見新謀都有做嘢嘅，佢為咗佢自己嘅利益啦，當然喺北區嗰度就走去挑戰啊，租西市撲咗街啊，係咪啊？嗱，但係整體嚟講，你話俾我聽，泛民主派佢因為唔想倒黨而講出一個好重要嘅政治口號。政治口號嚟嘅，係策略嚟嘅，踢走保皇黨。喂，佢唔 deliver 嘅，係咪先？咁結果係咩呢？就係大量嘅人自己出嚟選，有啲中咗啦。嗱，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，喺阿江亮嗰條村啊，嗰個叫咩村啊？粵東咩咩村？ 耀東村。 耀東村有位阿伯自己出嚟 walk in， 都係輸幾票啫，哥。喂，如果有民主黨只夾喺度，又走一個保皇黨啦，係咪？你睇下佢哋啲策略係咩策略嚟㗎，哥？你唔好計45條關係組，因為嗰啲冇得入佢數啦，係咪？未成立。咁你全部嘅人都瞓喺個夢嗰度，口號式嗌。嗱，喺7.1，大家如果有參加個遊行嘅，好容易明白㗎。7.1嗰陣時，你每人攞10蚊，老實講搶住俾㗎。我喺度嗌啊！我係阿山劉山青就唔俾我籌錢。我哋真係冇計啦，係咪？佢惡過我嗰陣時，就一定唔俾投錢。佢話咧，驚住啲錢麻煩。咁我梗係聽佢講啦，係咪？嗱，喂，又唔籌錢，又唔叫啲人去競選，又唔派傳單，派傳單又冇回條。阿哥，我未見過咁樣去即係嗰個 mobilisation 係咁，亦都未見過咧個 mobilisation 係冇唔開花結果嘅，叫啲人嚟就睇咗啲明星，哇！幾個新貴啊，梁家傑啊，湯家驊啊，嗰幾個大狀喺度講，我7月9號，我非常之深刻嘅印象，你都好似上唔到去講咁滯，我就喺下邊同佢鬧交， 喺遮打。 我話哥，嗰日就係咩啊？嗰日就係梁家傑行上台接受大家嘅歡呼，話佢考慮選啊，哥，但係我台俾佢上去嘅喎，啊當然佢係做咗嘢喺呢一個23條嗰度，我哋唔能夠抹殺人哋，係咪啊？佢大狀有講嘢，有同共產黨拗，我上去都唔得。阿蔡九啊，蔡耀昌啊，就唔得。我話哥，你而家有病啊？你係咪？係咪有病啊？你我你見唔到我行入嚟嗰陣時，嗌董建華過嗌落台嘅咩？我話你唔俾我上去講，你係咪有病？我話嗱，如果你唔俾我講，我自己 walk 上去。中意你冇啦，因為你斯文啦，我啊上去，係咪啊？阿哥，喂，79咁大嘅政治動員圍住立法會，又唔籌款，嗱，第一次唔籌款，我唔怪你啦，係咪啊？大家都唔知道有50皮喺度。喂，第二次79去親嗰啲都準備搏命啊！今日嗰晚圍立法會啊嘛，分分鐘要坐監，分分鐘要拉噶嘛，分分鐘俾人搏噶嘛。嗰啲最精。即係最忠貞㗎啦，即係話你叫我去我就去，因為嗰日李卓仁講嘛，喂圍佢啊哥，如果夾硬嚟咧就嚼佢。佢不過已經7月7號，大家知道啦，其實已經係即係讓步，就準備讓步啦。喂，但係嗰啲嚟嘅人係響應號召㗎，係咪先？又繼續唔籌錢， 唔派傳派傳單或者唔派傳單，派傳單咧又係冇回調嘅，係咪？喂，咁你冇人冇錢，你點趕走啲保皇黨啊？講啊！其實佢哋保皇，佢趕走保皇黨係乜嘢咧？就係2004年，佢哋嗰啲新貴以為係可以橫空出世，嗰、那個熱度啊，嗰、那個熱力咧，可以去到2004年就踢走幾個立法會員，即係想喺立法會嗰度贏。所以個內又叫佢叫殘影，我呢、這個我發明咗叫殘影競選法，就係、是、點樣呢？大家都明噶啦，即係好似啲售樓書啊，或者雷曼咁啊，喺某個行某一行裏面咧有2012雙普選，喺某一行裏面咧就有打踢走保皇黨，某一行裏面咧就有僅有幾個字嘅，如果你打關鍵詞，但係各位你明唔明啊？政治策略，你個綱領，你個綱領引申出嚟嘅立場，去完成嗰個立場，係一個政治分析嚟噶嘛，唔係求其擺落去啊嘛。喂，嗰啲無良醫生啊，無良 sales 先會講嘅啫。喂，你一問佢，喂有啊嗱，就糖醋絲噶啦，有啊嗱，2012雙普選，喂嗱，我而家唔同佢計，我唔同佢，我未講到呢個2008嗰度啊 ，OK？ 你睇佢。跟住到7月14日定15日又一次，就係尾聲嚟嘅一次，就係日頭嚟嘅。阿朱耀佢哋搞嘅，朱木佢哋搞嘅，又有萬幾二萬人，我都有去，我都有派傳單。嗰陣時我哋有個即係叫做民主黨力量啦，急成立啦，係咪？我哋都唔知揾到幾多人，揾到千幾人翻嚟，當然有水分。喂阿哥，如果呢班大哥大弟啊，係真係做啊！架船真係停到即刻轉個彎啊！我話俾你，阿文仔啊，真係命都冇啦！一個老坑行入去 walk in 都輸幾票，係咪先？你諗下，佢哋嗰次唔籌錢唔 recruit 人，最後尾結果係乜嘢啊？造就何秀蘭咯，就好似造就阿陳淑莊咁啊！喂，去挑戰葉國軒梗係好啦，我哋都贊成啊，係咪啊？專打我小弟去揾阿蔡玉，係咪啊？我就真係孤身上路啦，哥！佢都多過人過我，佢都多人過我，我自己一個人喺度搞嘅啫。大家知呢樣嘢，佢都冇幫我嗰陣時。 仲要多個候選人 嚇， 仲要多個候選人， 係嘛？個個都唔睇好我，我話哥，我自己就嚟話俾你聽，蔡子，我咧就踢你個屁股，係咪啊？喂，嗱，我唔係話我勇，而係你睇下，除咗七星半丸，好似月餅啊，你知食過月餅未啊？七星半丸未食過咧，靚仔。就是七個細的月餅，唯一個有七網八網連用，七星半月內揾到何秀蘭做，喂贏人哋64票，有鬼啊！64係咪贏得好？喂哥，真係七星半月嘅喎，所有民主派嘅大佬係咁行過去嘅喎。喂，我喺北角，我都係話打到保皇黨啊，有冇人嚟睇我啊？ 冇， 梗係冇啦，包括我自己人都唔睇我，因為嗰陣時。是末路狂奔啊嘛，係咪？要做嘢，我唔怪我自己人。但如果你話一個係話要打倒保皇黨嘅政治派別，唔係咁樣做，你都講嘢，係咪先？又嗱，唔 recruit， 唔籌錢，冇提出一個策略嘅分析，係冇嘅喎。係就係大家一齊得閒落去觀龍樓嗰度啦，就係咁嘅啫喎。跟住何秀蘭就搞咗個。叫公民起動，為佢2004年啦選嗰陣時候就增添羽翼，係咪啊？呢個大家都知噶啦，我有個朋友都去咗選啦，選到啦，係咪啊？嚇，嗰叫公民起動，阿哥阿偉兒都有份啊，好似。喂，就揾5個咧，喂呢啲乜嘢嘅踢走保皇黨？你講乜即係講乜講乜秋秋啊？係咪春夏秋冬啊，哥？喂，呢啲講道理，我分析到底噶啦。你睇到佢哋喺群眾運動興起嘅時候，方興未艾嘅時候，佢哋係唔夠膽啊。因為點解咧？其實大家要記得，又係李鵬飛，李鵬飛走去鬧阿劉慧卿啊，記唔記得啊？即係七日之後，話你賭董黐線啊！你是憑咩賭董啊？你而家咁樣挑戰中央冇添啊？又係俾佢左一巴右一巴。嗱，呢個李鵬飛係壞人嚟㗎， 佢每一次喺關鍵嘅時候，佢都會自動講啲嘢嘅。喺邊位啊，哥？喺邊位？我問佢。唔使講啦，公開秘密。嗱，我唔係唔尊重佢老人家，你做好事咪尊重你咯，係咪？你做好事嗰陣時候，我咪嗌你飛哥；你唔做好事嗰陣時候，咪叫你走人咯。今日啊，我已經講公開講咗，李鵬飛已經喪失作為泛民主派召集人的资格，因为召集人是要对各个方案是抱改开放的态度的。李鹏飞公开说社民是白痴骑劫，我不追究他，我不追究他这个诽谤，我都要他没办法做这个召集人。他有什么资格做召集人啊？阿哥他是因为香港民主会叫他搞的嘛，在香港级那里。我告诉你，他以后不要同我再讲啲嘢，我今日就公开挑战佢。嗱，我哋再分析2004年嘅选举，所有人都闹董建华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包括民建联在内，我听住噶啦。唉，董山唔错，不过又嚼一棍，唔系讲笑噶，唔系讲笑噶，你查翻都知噶，冇人为董讲嘢噶。最多就是说喂，董山不做谁做的，这些白痴问题。喂，董山不做，现在就有人做了，是不是？那那阵时在2004年全部都是踩在董上的，但是泛民主派是不会叫董建华下台的。我跟桑家说为了这个钻石阵容那里讲的，我说那他行有他大支嘢，是不是？他那时钻石阵容做民调都有四五十，想着四五個位都得啦，係咪？咁啊，黃成志就排第四實有啦，蔡耀昌都有，係咪？阿哥，喂，佢問我，喂，你嚟做乜嘢啊？咁我大家傾下咯，你哋有鑽石名單，咁我都係嗰區嘅。咁佢話我其實好簡單，我就有立場，你哋冇立場嘅。我話你個鑽石名單到今日都未有政綱。我首先同你講。我第一個講咧，就係講最低工資 click club 咁咪得啦呢樣嘢。跟住講到 結束個賭注先， 唔係2008公民投票，董建華落台決定董建華落台，同埋呢一個2007、2008雙普選，佢話呢條唔得嘅，第一公投唔得，第二董建華落台唔得，你係咪有病？係有病喎！董建華不落台，你可以攞到2007、2008普選嘅咩？問你諗都唔使諗啦，有佢喺度，係咪先？佢係光隻馬嚟噶嘛？你係咪同阿光講先嗱？跟住我再講結束一黨專政喎，小弟，你一個釋放政治犯喎，佢更加唔得啦，咁啊閂埋道門啦。佢係真係閂埋道門，佢就係講啊，咁即係閂埋道門。咁我話唔使驚，我而家開道門啦，我走啦。是吧小弟，當然現在講很激憤，當日我亦都即平常心處之，是吧？你不受我玩，你都自己未有政綱，你跟我講什麼？我已經有曬了，差不多準備印了，是吧？好了，喂，在2004年的競選裏面踢走保皇黨這個口號是沒有基礎的，他不是建基于对当时最重要的，譬如董建华应不应该落台啊，2007、2008双普选应不应该全民公投啊去做的啊。他只是踢走保皇党的。那人家当然问了，为什么踢走保皇党？所以当日有人反水嘛，就喂，你想一党独大，你们有。你要讲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嘛，哥。整个如果你不信，你看回他的政治分析完全没有。他们最一就是临门一脚。就好似阿高智咁噶啦，頂高啊，或者射咗出界。高智知唔知邊個啊？個英格蘭個高中鋒啊，個 熱刺而家， 而家係熱刺啊！嗱，呢一個分析係好清楚嘅。當日所有人都係要鬧阿董嚟攞票嘅時候，我想請教泛民主派，點解唔係要董建華落台，同埋喺董建華落台基礎上面逼佢2007、2008雙普選？我哋當然知道。我哋反對個制度唔係反對個人，但係壞制度係會令到個壞人更加做壞事，冇壞人係維持唔到個壞制度嘅，阿哥明唔明？ 即係鄧小平喺度嘅時候，佢咪憂愁啊，鄧趙紫陽咯、啊。你唔會咁妄居係嘛？喂，我哋唔會反對鄧小平嘅，係咪？我哋唔會咁嘅，有得趙紫陽俾人揾啦、啊，係咪有病啊佢？如果佢喺大陸咪咁咯，係咪啊？嗱，呢、這個分析到04年，好啦，04年之後到05年呢一、這個政制方案講都講出嚟都醜啦，哥六票俾人拎咗上去，我唔講邊六個啊？泛民主派六票俾人拎咗上去，夾夾震，阿曾請食宵夜，中間個甩咗底，咁咪唔成啊？咁阿某君就變咗民主女神啦，係咪？仲忍啊！戴卓爾嗰句説話啦，我係鐵娘子，我唔係轉態嘅哥，你我真係阿哥，你都好氣啊哥！琴晚你係咁講好啦，哥係咪？嗱，佢哋嘅制度，佢哋嘅策略初頭係同呢一個對方談嘅，馮檢基就已經誇下開口噶啦，就話咧，如果取消區議員委任制咧。然後俾區議員又有得選啦，咁就得噶啦。其實成個方案已經有啦。嗰陣時啊，湯家華嘅傳媒喺度噶，如果做得耐嘅人記得噶，佢就同公傳媒講：，喂，我已經係唔會再傾呢個問題噶啦。我同北京講好咗噶啦。如果北京打電話落嚟就搞掂噶啦。佢嗰陣時講2017嘅，我記得。喂。佢大口湯嘅大鑊啦！你咁樣公開爆秘密，又點解話唔係咯？唔係冇咯，係咪？其實佢哋已經談緊啦，係咪啊？你唔做政治動員嘅時候，咁你又話群眾冇力，又話群眾不可靠，係咪？又我唔知喎，哥都唔知道群眾點諗喎，哥。喂，咁你咪叫佢出嚟投票啊，哥。係咪？你係咪一個？一個 paradox 嚟噶，嗱，你同佢講，喂，而家我哋要動員群，我哋要動員群，哎，群眾唔俾我動員到嘅喎，輸嘅喎，咁到人哋大佢啦，佢又冇嘢答咯喎，你記唔記得人哋點大佢啊？2012六成人贊成，但係中央唔制，2017有七成人贊成，哦咁，即係七成人贊成2017啦，而家中央話咗唔得啊嘛，係咪？咁咪？冇喎，唔好拗啦喎。喂，今日佢對我就叻啦，就同我講啊，喂，已經投咗啦。喂，阿哥，人哋都講到老啦個説話。喂，你喺呢個立法會競選嘅時候，有最低工資，有呢樣有嗰樣，王成志有呢個神聖家庭，幾廿樣基督教原教旨票都有嘅，係咪啊？喂，人哋梗係話喂，你嗰啲票唔係未必係咁嘅喎，佢。佢雖然間奸賴，但係你都要承認呢個樣事實嘅喎。你唔係話單一議題啊嘛，哥，係咪先？嗱，好啦，05年到而家，05年嗰陣時吳總辭俾人過咗鋪，咁咧就共產黨咧就喺度，共產最叻係咁噶啦，就係叫啲寫字界啊，咩知唔知咩叫寫字界啊？即係寫啦，揾個電腦寫又好，揾稿子寫，寫咗咧，嗰啲叫輿論，或者喺呢個電台度開講嗰啲輿論當民情噶啦。咁你泛民主派朝頭早起身就咁簡單，睇完 Wise News， 聽下嗰啲 封煙 係嘛？以前啊大班仲勁啦，淨係跟住大班做人啦，係咪？夜晚就跟鬱敏做人啦，而家冇啦，係嘛？而家啲屌大佬都冇啦，冇一個有一個一言九鼎嘅節目主持人，佢哋都係咁嘅啫嘛。而家共產黨唆使啲寫字界去呢度在座都好多做啲報館噶啦，係咪？完全係亂咁講嘅，唆使啲寫字界啊！我最即係左報我唔嬲啊，我最嬲明報。我話俾明報聽，佢憑咩資格用社論嚟鬧我哋？佢係將明報壓落去，壓讓明報嘅報員。是压下去，因为社评嚟的嘛，他是不是想再烧多次，是不是想双查方案这样？我告诉他，我再是这样，我一定首先如果他是这个委破，我就告他，如果不是他再是死性不改，张建波、何文翰 冯成章，你班小人，你先知系边个啊？摩西啊，自己粉丝密不写你先知，署名文章《人民日报》啊，第一评论员咋？咁贱格嘅一种，你先知都唔够，要揾个社论。喂，呢个咩报纸嚟噶？出楼转内销，呢就系共产党最叻噶，啲舆情啊嘛。你睇《明报》都林林声闹啦，系咪啊？喂，呢招最毒噶，我哋泛民主派嘅拥趸系睇过啲报纸噶。如果好彩苹果稍微好啲，平衡啲系咪啊？苹果俾咗篇线稿啦，就话佢哋派五个呢个木嘴出嚟选啦，吓到屎滚尿流啊！陈婉兰出嚟选，佢笑死我啦，哥冇玩啊，哥。佢郑耀堂出嚟选，佢输得起咩？完全亂講嘅，喂，又攞出嚟登，咁啊，喂，又當係真嘢講喎，話你睇人哋強陣出擊啊，我係輸啊，喂阿哥，你，我咪想請問，芸芸政治領袖同埋啲政論家，唔該攞啲事實出嚟啊，哥，攞出嚟啊嘛，你有冇問過阿陳婉蘭係咪選啦？喂，做新聞唔可以咁噶嘛，雖然而家係蘋果。你问佢系咪选啊？喂，有人仲讲啊，陈婉兰威力好大噶，你唔好笑死我啦！2004年，你记唔记得？佢啊，佢因为要扶持佢个徒弟林文辉啊，闹别扭啊，唔中意陈鉴林啊，要赶陈鉴林走啊，系嘛？佢嗰队有两个，陈鉴林就要食粥啊，系咪啊？喂，佢咪票后边票最后咯？佢咪最後咯？喂，點都唔講分析嘅？喂，嗰啲票係陳婉嫻嘅咩？如果係陳婉嫻嘅，陳婉嫻驚咗陳鑑林走啦，就係因為佢喺度跳舞扭扭零零，咪喂，你係票後啊嘛，票最後。喂，事實嚟嘅喎，佢而家講到陳婉嫻英明神武啊，哥，佢真係有病喎、啊。全部的票都 consolidate 咗落佢哋嘅袋裏邊噶啦，除咗因為要分俾啊嗰啲誒房愛蘭啊梁美芬嗰之外，又有選舉，除咗1995年嗰屆舉棋不定之外，1998年一路到而家，每一屆極呢、這個左呢、這個共產黨都係當戰爭咁打，而唔係當戰役咁打，包括造謠抹黑買票。我哋嘅泛民主派，基吉话：如果我哋今日去做公投嘅时候，我哋会输俾佢。我想请教，如果佢系赢嘅时候，点解唔喺2004年、1999年、2008年通知我哋？点解？系咪有病啊 ？They always take it like a war, not a battle.明唔明啊？打仗啊嘛，佢永遠都當戰爭打，根本就係串報嚟嘅。2004年喺民主黨嗰度整咗個何偉圖，咁賤嘅嘢都做得出嘅，係咪啊？喂，佢唔係當戰爭打，當戰役打，係好似我哋啲泛民理論家，包括馬岳在內，佢有病啊！我而家問佢啊，你話左派手上有票，你話俾我聽，我啲票喺邊度？可能是用黑社會買票，我不排除，但我們贏了20%的嘛，在任何的選舉裏面，如果 exit poll 贏20%已經 claim victory 了，是不是、啊、已經說我們贏了，所有你們做過新聞都知道，如果你做 exit poll 是64的，你已經說我贏了。喂，我們的泛民理論家，我們的泛民政客，在這個最關鍵的人的關頭，又講唔出共產黨點解會 consolidate 都多啲票，咁得一個結論，就係我哋嘅擁躉會變心，有人撲街啊！喂，我想請教佢哋啊，佢係咪公開講先？佢知唔知佢講嗰個嘢個後果係咩嚟先？你而家係咪話我哋用5區總辭去提醒我哋嘅擁躉，提醒上次冇出嚟投票嘅人？话今次系你投票，佢反而会惩罚自己嚟惩罚泛民，系咪有病？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还做什么泛民？我想请教他们，政党就是要 consolidate 那些选票的，民主党、公民党自亦自称大党，就是 consolidate 他的选票，不是跟我们说叫我们 consolidate 他的选票，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大党来的嘛，哥，你现在问我们可不可以箍到选票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认为如果五个人总辞，23个人随后，我们是不可能输给他的，因为香港人是不会在个关头上面打自己一巴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他以前支持我们什么这样不可为而为之嘛，无记名投票来的嘛，哥，不知道你投了什么的嘛，哥，你出到来说 我投了给长毛对面那个得的，嘿嘿，中国好嘢，咁中国加油，阿哥，喂，即系你，我已经我忍咗好耐，因为郁文咧就未翻嚟，我都谂住息事宁人。喂，你讲嘢讲个道理，所以我已经讲咗，喺任何场合、任何时候，只要泛民嗰啲讲得嘢嘅人，包括马岳在内，啲理论家所谓行出去同我辩论，我唔辩论，我系衰仔。仲有我哋出钱揾得好啲嘅地方唔喺度，仲要拍埋呢一个 YouTube 掟上去，等全世界睇，够唔够胆啊？匿埋闹我哋，阿哥，喂，饭盒会唔去开？又话我哋唔去开，佢有病啊？咁重视饭盒会，阿哥，我想请问佢啊，李鹏飞啊，喺度发刺威嗰日，嗰个喺度发刺威嗰日话我低 B 嗰日啊，喺边度啊？是饭盒会来的吗？是香港会嘛，把个瓷器杯喝紧茶，吃紧鸡尾，吃紧这个点心的嘛，哥，我都不知道几多会吃那些东西。喂，阿哥，为什么会去了第二度讲这样？如果他觉得饭盒会是这么重要的，阿哥，你的阿哥去了第二度就说不开饭盒会，我去到就说我们特地不去，令到这个即是冇得再傾，佢咪有病啊？病入膏肓啦，一系就啲記者造謠。喂，知道曬噶啦嘛，你講嘅嘢。第二，佢要答一個問題啊。如果飯盒會咁重要，點解出邊開會啊？點解話李鵬飛喺度啊？點解有陳太喺度啊？有病啊？係咪啊？我嗰日去咗台灣，去咗做台灣籌款啊，你都知啊，哥。喂，我梗系唔会开你个饭盒会啊，哥！我有职员去噶嘛，系咪有病啊？嗱，再讲翻一个，佢话我哋从来冇提，冇乜点提，系完全系造谣噶。我记得清清楚楚喺立法会嘅地下里边嗰啲唔知咩二零几多 A B C D 嗰啲，我亲自同阿陈太交锋嘅。我就話五區總辭嗰陣時已經係2006年到啦，我入咗嚟㗎啦，應該。喂，我講完啦，咁啊，梗係過咗秒秒嘴啦，有啲就當我細路仔啦，喺拍快過睇，係咁啦。咦，個眾身上，陳太就真係清醒啦。陳太最後尾就講啦，冷靜個由頭嘅係非常之清晰嘅，喂。第一我就絕對反對呢個總辭，第二如果再是咁樣開飯會，我考慮以後唔嚟。再是咁樣傾落，我同佢講，我話唔使你以後唔嚟，我而家我唔嚟啦。如果再是咁樣開會，係咪先啊？阿哥，成日可以用愛的美頓書嘅咩？最後通牒嘅咩？阿哥，小弟都有修養啦，已經係嘛？喂，喐啲就～可能李鹏飞同埋阿陈太两支大支啊出嚟勾我哋啊！喂，阿哥会断喎，得多隔噶喎，我哋会一隔就断噶咯，阿哥唔系玩噶，而家唔系可以恰我哋所有文言噶。第一个李鹏飞我就已经可以讲咗啦，佢话佢选举叻，咁佢周亮同埋阿田北俊输咗，阿妈唔认得，输完之后再去告地状话人哋嚼佢。 佢咁叻，先警告我哋先啊嘛！佢有冇话我哋我低 B 啊？我有自己啲人啊嘛，系嘛？嗰日点解我最应就咩咧？就系话我哋抢占道德高地，不停喺度讲呢个议题。喂阿哥，喺香港会嗰日食完。啊！李鹏飞闹完我，我又讲完之后，我都已经主动讲，喂，唔好再讲啦，因为即系我又迟到嗰日，系咪？我有啲嘢做，我迟到五点钟先到，咁如果迟到又巴住你提嚟讲，系唔系几好？系咪咁算？讲完算，喂，佢闹完我，喂阿哥，讲明系八月尾嗰个武林大会再讲噶嘛，大家唔出声噶嘛，哥，隔几日呢个李鹏飞做唔知做咩事啦？系咪善忘啊？系咪先？呢个脑前列腺有事啊？執咗啦，哥！即刻同啲記者講鬧我喎。喂，佢自己攞出嚟講啊，哥！我真係君子，大家你做記者你知噶啦，係咪？我從來唔會主動行出嚟同記者講，係乜，我絕對唔會噶。我有嘢講就講自己，我講係咪？你做過記者都知噶啦。啊，今日我就喺度講，你喺度影，我自己絕對為我講嘅嘢負責。喂，阿哥，你咁樣都得？他就走去做老外國，阿杜青林嚟嗰陣時候，一個屁股坐兩張凳，真係死人噶哥，會跌親噶哥，坐唔穩噶哥。人哋老外國佢又行埋去，老民主佢又行埋去，喂！但係承受生又打俾佢噶啦，係咪啊？唔好話人哋打電話俾你，你真係撲朔迷離。哎呀，老李啊，你的女兒好嗎？啊，你貴姓啊？我姓陳啊。人家講話姓陳，佢係姓陳。你知这个那么没有水平啊，怎么说爱国啊，连普通话都不懂，还是上海人，怎么搞的，是吧？喂哥，喂，你们即是泛民主派有个问题在这里，什么呢？君子不能欺人以方，我们是歧视先明，我闹就闹，我笑就笑，但你不可以这样啊嘛。喂，整件事扭回转来讲，说我们抢占道德高地，他有病啊，他拿出来讲的嘛，哥，我都没还到口，是在玉敏临走了，记者追他访问，说访问美加他在讲，那我就讲啊，哥，是不是先啊？喂，他想怎样先？他是不是想怎样啊？这班泛民讲又不对，不讲又不对，传媒乱这么讲，他又不出来讲，默认是不是有病啊？而家我公開講嗰啲嘢，有事實為根據喎，哥，係咪啊？ 呢個跳入嚟 嗱，因為我興嗰頭嗱，如果戰略戰略就係咁啦，由我哋而家對我哋嘅選民嘅影響，我哋估計埋喺2008年冇出嚟投票嘅中產階級，即係嗰啲最嗰啲 total loss 嘅公民黨，話俾大家知道噶，其實。今次的 loss 是公民黨，中產階級不出來投票，我不知道中產階級做什麼，是不是？他看到的，他們失票失得很厲害，是不是？湯要穿件衣服，要找直升機，梁家傑就跌了幾萬票，是不是？喂，他們自己的中產階級不投票跟我有什麼關係呢？哥，你要 consolidate 你那些票嘛，那你就告訴我，現在中產階級已經反水了，知不知道什麼叫反水啊？共產黨的術語嚟噶，即係反面啊！農民嘅説話，喂，如果係嘅時候，你搞掂佢啊嘛，你嗰啲選票嚟噶嘛，哥，係咪啊？如果你真係好衰口嘅講，喂，我哋嗰啲選民唔掂噶啦，我公民黨嗰啲，我哋已經知道佢唔會再投我哋票，咁你講出嚟啦，哥，係咪啊？唔好鬧我哋啊嘛，哥，我而家有條煙喺度噶嘛，哥，係咪啊？唔係陣間走落走落去走串啦，天水圍，係咪啊？叫埋記者落去啊！睇下邊個 say hello 多啊！好簡單嘅道理嚟噶，你而家試下，好簡單。嗱，我哋嘅戰略好清楚嘅，我哋喺立法會一定輸俾佢，投票嗰度，我哋只可以 veto。我哋嘅戰略就係要令到以前唔出嚟投票 decline 咗嘅 frustrated 嗰啲人都出嚟，呢個係我們戰略嘅目標。我哋原本都唔止咁少人嘅哥。我已經失咗票啦！喂，咁你點樣叫我出嚟啊，哥？如果你仲係死牛死狗咁樣，哥，叫我又喺睇到電視機度講啊！唉，喂，哥， 嗱，呢個係戰略，戰術就好清楚啦。戰術如果講到戰術嘅時候，就係一定係最有代表性嘅泛民出嚟選嘅，呢個唔使講啦。小弟都唔會爭住出嚟。不過我要，如果佢話喂長毛你講得咁口響，你出嚟我亦都冇問題。小弟輸得起嘅啦，係嘛？即係戰術又唔講喎，嗰個戰術又唔講喎，冇人會話我有票，我出嚟代表泛民喎。咩戰呢個咩政黨嚟㗎？策略不清，戰術又不清。喂，你自己唔行出嚟，要司徒華點名，你收又不收啊？講下你收不收？人哋老人家差唔多八十歲出嚟，指指點點，阿牛你去，阿土落街買嘢食。What is this？ 睇又揸陣嗎？他们这样窝囊才有家长嘛？你不能说人家是家长啊？你们窝囊才会这样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司徒华搞主啊？你唔能话司徒华搞局噶嘛，哥？你咁窝囊咪点你咯？系咪啊？痛定思痛啊嘛，哥？嗱，我未必系喺世界东里边泛民最有吸引力嘅人，我唔敢讲系。虽然间。假假地都是他們裡面拿票最多的人，但我很清醒，是吧？我都是多在王成志幾舊而已，是吧？喂，誰說自己得就出來咯，新鮮事出啊，哥，懂不懂啊？兩軍對陣勇者勝啊，哥，懂不懂孫子兵法啊？懂不懂啊？九死而一生啊嘛，懂不懂啊？講出西，講中國戰術又不懂，西方戰術又不懂，大家就吹了策略啊、戰術啊，全部都朗朗上口。你不信你定不信你問一下他，他一定不懂用這個架構分析。你有戰術就是怎樣令個策略做到嘛，那些就可能有一迷鬼計了，是不是、啊、我自己就跟湯哥說、哎、你不好意思再鬧過你，你今次代表這個泛民，我認為你得了，這些就是 tactic 來的嘛，是不是戰術來的嘛？如果湯哥出來，我一定會收起我今晚的說話，如果出來就我一定會全力跟他副選。戰術就是這些嘛，我們要針對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層份、啊、年輕人、工人、這個單身家庭，所有的人解釋給他，沒有民主他們為什麼沒有運行，這些就是戰術嘛，哥。你不決定個策略的時候，邊個戰術啊，哥？這個就是2004年的覆轍咯，又不recruit人，又不拿錢，又不寫文章，人家入黨都說不好啊，公民黨又不好啊，哥，你不好了，你觀察一年先啊，哥。喂，你怎麼踢走保皇黨啊，哥？是不是事緊萬年？這個就是戰術咯， tactically， 你是要在那個 moment 有個 strategy on top of it， 你就要Tactically 你要 shift 嘛，是不是？很簡單的道理，他們有沒有說這些？全部就在那裡口講口報，拿著那些這樣的票站調查收工啦。如果票站調查是那些這樣的什麼 poll 是準的，我死了啦，是不是？我第一屆七個，那就十四個，第二屆六個，十二個個都說我不行，長毛病危，是不是？那我說你哋喺度噶，記者，我話嗱，你哋唔好話告急啊！告急係，如果話我告急係拉布噶，拉布噶，係咪咁講啊？你講得出做得到噶嘛，哥？係咪啊？所以各位社民嘅同志，我對五區公投審慎樂觀，我亦都話俾大家聽，我哋有機會要做啲讓步。在我哋嚟講，今日嗰個 achieve the goal， 即係話咧，我哋要打嗰場總戰役呢，可能不能夠一蹴即就就2012。如果他們是肯五居公投的時候，當然可以談。我們的追蹤，大家知道什麼策略？策略就是由弱轉強嘛，哥，是不是？就是只要促成到泛民主派五居公投，有得談。我出去做衰人，我被人罵，你可能覺得罵我自己做長毛冇吉事啦，都唔夠膽破口大罵人嘅，明唔明啊？我哋整個嘅策略就係、是，我哋要俾香港人 用最和平、最有秩序的方法話俾自己聽，同埋話俾全世界聽，話俾中國人聽，我哋要乜嘢？即使係唔係2012雙普選，係2017雙普選，2012要功能組別大變，我哋都要促成呢一樣，明唔明啊？因為我哋未到革命啊，未要推翻佢啦，哥。人家非洲國民，你知唔知人哋南非點啊？有個 ANC 喺度噶嘛，哥，長期喺度開檔啊嘛。我哋有冇 ANC 啊？有冇香港人民代表大會啊？冇啊，哥。我哋未有咁嘅工具，當然不會革命啦，係咪？係咪呢個？我再答埋阿梁耀忠同埋馬岳。佢喂，如果五區再咁樣投，如果輸咗大鑊啦。咁啊，馬岳講埋佢啦，輸咗大鑊，咁我唔同佢拗啦。贏咗大鑊喎，咁人哋冇反應點，我哋梗係繼續 push 噶啦，哥，係咪啊？喂，你贏咗五區嘅時候，啲記者嚟嘅，如果你真係贏到開曬行啊，即係佢咁樣咁啊，六四啊，六五三五啊，佢哋都問啊，喂啊，長毛你有咩做啊？喂，而家你大勝喎，我哋梗係講嘢啦，係咪？對全世界講啊嗰陣時，係咪有威力啊？係咪啊？到底是不是七一用完手用完手用腳我不知道，用完腳之後是不是不走又不知道，那你要創造一些條件嘛。 Strategy 就是人民的力量的動員壯大，意識的增長，到底是不是23個詞天曉得啊，哥，你問我 Nelson Mandela 開頭的時候是不是戇居居整個軍事役咪被人家終身監禁咯，佢又係軍事型嘅哥，佢有一個即係軍事嘅組織嘅，非洲人國民大會有個，唔係佢都唔會咁大鑊。啊，呢、這個 PLO 又係咁嘅。喂，我哋未到咁嘅情況，我哋當然可以遵徹。我哋社民嘅立場好簡單，各位兄弟，我哋嘅策略就係由而家出發，要令到香港人睇到自己嘅力量，睇到自己嘅意見，要佢哋，尤其是係。那些被人當是不是野的人，那些是紅色不是藍色的人，看到他自己的力量嘛，這就是 empowerment 咯。什麼叫 empowerment 啊？ mobilization 是不是醒覺 awakening？ 有沒有說這些東西，搞什麼春民主運動啊，阿哥，他有沒有看過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啊，馬外譯的添啊，好似係嗰本書，我都而家發覺，屌佢都好似忘記嗰譯咗乜嘢，係咪道歉？ 唔係好熟 啊！我好尊敬佢，我睇完嗰本書之後，即係阿馬外先生呢度講翻嚟，佢年少嘅俾咁多時間，真係冇稿酬噶哥，啊譯得都相當好，即係真係千錘百煉，點解唔記得咗？啊，搞民主運動。我哋作為一個基層嘅團體，我哋作為一個提倡社會公義團體，最重要嘅唔係一時一地嘅嘢，係我哋嗰啲擁躉、嗰啲 fertile ground、嗰啲溫床，要生細菌先得噶，哥。好啦，即係兩位咧都聽我噏咗好耐啦，咁我大家 Q 人哋啦，我盡量答大家。